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又翻到嚟，浩浩汤汤嘅。今次第二节啦，我哋讲咩咧？ 今次我哋依然继续翻第一节嘅关于卫斯理嘅作品嘅讨论啦。咁、其实我哋细细个就睇卫斯理嘅小说长大，咁我哋总会对佢里面咧某一啲故事或者某一啲人物系有偏爱嘅。 好多好多， 系啊。咁我哋不如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我哋各自陈述我哋对卫斯理嘅爱啦。 哇，几肉麻嗰阵。 嗱，其实我讲先啦。 好啊， 我第一本睇咧。其实真的太细个了，我想是小六的时候，冇记错应该是子后。 咁你跟翻嗰个次序去睇嘅，你就 冇，嗰阵时应该第一本唔系呢啲，但我系啱啱咁巧买到嗰本咯。 嗱，其实应该问你系睇边个版本先？ 名昌旧版名昌。 因为嗱，其实咧，如果大家好似我哋一把年纪嗰啲咧，睇嘅卫斯理咧，可能经过两个阶段。 哦，系。 第一个阶段咧，那个封面咧， 阿徐秀美画嗰啲， 冇错系啦，佢画出嚟系种诗意嘅，又似漫画与呢个油画之间咁样嘅。 系啦，应该水彩画嚟噶嘛。 系啦。咁咧嗰陣時本書咧係較為大本啲嘅，就似而家我哋去二樓書店咧買嗰啲台灣小說嗰個尺寸嘅， 應該係 A5 size 咯，應該係類似啦， 再大本少少嘅， 係啦。 而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名昌咧將佢咧變成一個袋裝書，所以變咗有一啲小說咧係一分為二嘅。 係啊， 哇！嗰啲咧其實我覺得係衛斯理保元計劃嚟嘅，賺錢嚟嘅，好似藍血人。鑑粗一分為二，第二集叫《回歸的悲劇》咁樣。 哦，有修訂嘅。 係，但係問題，如果點解即係第一個 version 出嚟嗰陣時係有一本個，第二次就要拆散變成上下兩本咧？呢、這個我當年曾經有少少微言嘅。 因為冇辦法袋裝書嘅關係，嗰陣嗰年就好興袋裝書 嘅。係啊，博益做出嚟嗰個嘅一個風格嚟嘅呢啲。 冇錯。 咁所以變咗，因為我細細個住新蒲崗嘅，如果大家熟新蒲崗咧，我喺麗宮戲院嗰度隔離嗰度住。咁我屋企樓下咧就有間租書鋪，咁我咧嗰陣時真係由小學開始咧，即係識字之後開始咧，每日都會經過間租書鋪先翻屋企噶嘛。咁咧就會好多人咧就會坐響度去睇書嘅。咁我哋都會隔離一齊去睇啦，睇人哋睇剩嗰啲啦。 要俾錢㗎嘛？ 唔係，你有啲咧，佢你都要揀下本書正唔正咁先至拎租翻屋企㗎。 Okay, 我好懷疑你會唔會租翻屋企咯？ 我一定會㗎，因為佢識我阿爸阿媽噶嘛。所以變咗，其實我最初睇咧，我唔記得咗第一二本係咩嘢啦。但係頭嗰幾本當中咧，《藍血人》啦、《頭髮》啦，都係令我嗰陣時好深刻印象嘅。 頭嗰幾本維斯理咧，其實我諗大家都可能發現一個都唔係秘密，其實大家都留意到㗎啦。喂，維斯理一開頭幾本好勁㗎喎。 即有幾勁先？你個勁嘅意思係講啲劇情勁啊？ 佢 係個人勁先。 阿維斯利基本有一個係能文能武啊，然後又識好多中國功夫人嚟噶嘛。 嗯， 然後又好幾強勢人。 係， 但係當佢識咗白素之後就變咗，點解啦？ 嗱，其實咧，我睇維斯利之前咧，我係睇另外一個系列嘅，仲要我係睇維斯利呢個作者之前咧，睇另一個作者叫魏力。那個魏咧就魏蜀吳嗰個魏，咁佢寫咩角色咧？就係寫呢一個嘅木蘭花。 哦，依個都係我中意嘅。 咁大家都知道，其實魏力咪就係第阿魏生另一個筆名嚟咯。講真，嗰陣時佢好多筆名噶嘛。咁其實咧，魏斯理呢個系列咧係喺木蘭花之後 嘅。哦，咁唔怪得知有機會係因為。 係啦。咁其實仲要佢再之前啲，其實有亞洲之鷹啊、羅開啊，應該話再之前啲應該係浪子高達先嘅。OK。 因為木蘭花系列裏邊。個男主角其實都係一個好行企企嘅啫， 係啊，嗰時係兩姊妹做女黑俠為主噶嘛，所以變咗點解衛斯理會殺出一條血路咧？就係佢刻意咧唔重複翻以前嗰啲類似007詹士邦嗰啲，又冇乜鹽花 ，OK， 咁裡面咧係要對付一樣嘢啫，就係、所謂外星人或者啲科幻題材。但好多人都會救病，就係話：咦，當年嘅所謂科幻小說其實冇乜科幻嘢㗎喎。 其實魏生講過，記得印象中佢話，其實佢嗰係幻想小說。 嗯。 不過可能出版社覺得用科幻係比較更加好，咁解咯。 咁係嘅，因為嗰個年代啱啱就係星球大戰啊，或者其他嗰啲，真係有個外國電影帶動咗個科幻熱潮嘅。 冇錯。 但你問我咧，其實佢都可以算係奇幻裡面嘅。嗱，其實佢有幾個故事，你問我咧，撇除咗外星人嘅元素咧，好聊齋嗰個感覺。 例如咧？ 例如玩具咯。 啊，玩具係啦，玩具。 嗱，玩具嗱，佢好厲害咁包裝咗係一啲機械人。 是原来是玩具， 未来机械人 是啦，咁有晒所有科幻元素啦、 又回到未来啊，又有机械人元素。 但其实你可以当呢班人唔系机械人，我哋当系一班妖怪，跟住佢哋逃离咗阿鲁鲁嘅魔爪喺人间当中， 由魔界嚟到人界嗰度咁样去搞乱作乱。 系啦，咁里面不断就。佢哋殺人啊！啲人話嚇，佢哋殺人係佢哋邊個佢哋咧？最初又懷疑小朋友啊，又懷疑啲咩嘢啊？玩具都會殺人喎、啊、嗱，其實你問我咧，點解我咁震撼？原因之一就係咧，我諗大家每個人都曾經擁有過玩具噶嘛，仲要可能擺滿曬喺你屋企或者喺呢一個嘅辦公室裏面噶嘛。突然間有一日，原來你嗰啲玩具係變成妖怪，或者甚至乎有生命嘅嚟去殺你嘅，你冇驚咯？但因為我哋中國傳統就係話。可能佢吸納咗呢個天地靈氣之後， 成變人， 係咯。喂，呢、這個其實構思係好接近中國嘅聊齋喎，講真 的。哦，咁其實香港以前都好多鬼故係咁講嘅，話咩海報有啲細路仔日曬雨淋之後，嗰兩個細路仔由海報中走出嚟變咗人啊嘛，好多啲咁嘅古仔嘅以前就。 咁所以變咗你問我，其實倪生佢裡面將好多疑似係一啲中國傳統嗰啲嘅元素咧，就借呢一個科幻嚟去包裝。你問我，咁當然你都有啲好正噶啦，佢唔係就係講現代嘅外星人啦、外星人當然唔會就係現代先嚟啦。假設佢外星人的話，佢神咁早都嚟中國噶啦， 冇錯啦，秦朝已經有啦。很多 所以活用啦，所以呢個其實最面最正係咩嘢咧？就係佢裏面講咗個異寶啊，嗰、個奇異嘅寶藏係咩嘢嚟嘅咧？原來係一個類似係鎖嘅東西。咁要問啦，點解你地球人要有鎖咧？講真，其實我哋唔需要鎖噶，咁樣嗰啲嘅嘢，外星嗰度唔驚俾人偷嘢嘅，呢啲係一個玩法啦。另外啦，老貓啦， 老貓呢個又經典又 係。唔係，所以頭先我不斷都講就係、我喺啲另外一節目都講過，其實我唔相信有外星人。嗱，聽住啊，我唔相信有外星人，但我相信有外星生命。 哦，即係人同生命嘅分別啦。 係啦，點解咧？外星人咧，多數就係我哋呢啲咁樣嘅作家去老作出嚟。點解啊？我同阿讀者你講啊，外星生命係只曱甴嚟嘅，係只老鼠嚟嘅，一撇鼻涕嚟嘅。我點會投入咁啊？唔該。 唔係，所以其實維斯利嘅古仔裏邊咧，都淨係強調嘅係外星人係人形嘅機會好低噶嘛。 係啊。 甚至有啲佢喺佢嘅小説裏邊出現嘅人形嘅外星人咧。其實都係假借咗人類個身體去出現㗎嘛， 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就係、你見到啲網上講話見到咩好人形嘅所謂外星嘅嘢咧，十居其九八咧，我會先質疑嘅，因為點解啊？嗱，藍血人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啟發，就係點解我哋啲血一定要紅色咧？因為我哋係靠呢一個鐵嚟去帶氧啊嘛， 係啊， 所以變咗我哋嘅血因為呢一個鐵喺帶氧之後係紅色嘅。咁假設如果我哋另外一種嘅生命體，佢唔係用鐵嚟帶氧，甚至乎可能佢唔需要氧氣，調翻轉佢哋靠呢個二氧化碳嘅，甚至可能係靠呢個硫磺嗰啲氣體嘅，唔奇，因為每種嘅生命嘅生存方式係唔同噶嘛，就係我哋被困咗喺個人類嘅呢一個身份當中。甚至乎我哋被呢啲咁樣嘅作者欺騙咗嚟，因為點解啊？佢希望你可以接受嗰啲係外星人，因為人就係我哋地球上最高嘅文明啊嘛。如果同你講就係話 ，sorry 咯，原來係只曱甴嚟嘅咯，曱甴喺嗰個星球先係最勁咯。你人類係原來地底泥嚟嘅，我唔會睇個故事。 唔係話是話曱甴咧，啲地球都好勁嘅，佢哋殺幾都殺唔完 嘅 真係。 係啊，但係問題如果我真係好似另外有個日本嘅漫畫後屘改咗電影啊嘛，嗰啲外星生命好似曱甴咁樣啊嘛。你睇到你覺得你嗰個比較驚慄片咯，你明白啊？你唔會幻想啊，藍血人個主持人出嚟嗰陣時候，我哋講就話我唔係關之琳，我唔係呢一個嘅 Janice Man 或者曱甴。 哦，咁我諗維斯利小説裏邊咧最令人猜唔透嘅外星人就應該係眼睛裏邊咯。 嗯， 即係人嘅佢話人類嘅眼睛其實就係俾外星人佔據咗噶嘛。 嗯， 因為故仔一開頭就係講話，佢嗰個阿魯塞嘅一個。唔知係啲侄仔定咩咧，係會俾人哋一個個國家咧係捉咗，因為佢係殘忍地殺咗其他工程師嘅。咁後尾發覺原來佢嗰個侄仔咧已經俾外星人侵佔咗啦，所以一個額頭咧就冇咗兩隻眼，得隻好大好大眼嘅。咁引申到咧，阿維斯利其實到最後懷疑咧，係咪而家我哋人類嘅雙眼咧，其實都係外星人嘅侵佔咗咧？ 嗱，呢個造型咧，我覺得應該咧，呢個迪士尼或者呢個比斯動畫俾翻呢個版權啊，魏生嘅。 睇翻呢個怪獸公司裏面嗰隻綠色一隻眼嗰個咪咁樣造型嚟 嘅。 咁 講嗰啲就不過 係啦， 題外話啦，呢、這個就 不過你問我其實就係話我諗大家第一點都會認同就係、是、衛斯理嘅小說雖然係我哋歸入去科幻當中，但係佢係好多可能性嘅，並唔係淨係科學嘅幻想，但肯定就係令到我哋可以有啲新嘅衝擊，諗到好多新嘅嘢。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我哋每一個香港嘅年青人咧，或者我哋啲中年人咧，總會係直接或者間接咧係會接觸過衛斯理嘅故事，不論係佢嘅文字啦、改編出嚟嘅呢一個電影啊、電視啊，甚至可能漫畫添啦，大家都可能難聽啲講句咧，都係受到魏生或者衛斯理嘅影響㗎啦，已經。 啊，係啊，好多其實好多而家香港嘅科幻作家咧、你睇翻文字風格都幾似魏生嘅。故事咁樣嘅， 嗱，唔好踢爆人哋啊！講真呢啲啊， 我自己都係 講我哋兩個好啦，講真呢啲，嗱，我認㗎，我有部分嘅創作嘅一啲嘅靈感嘅來源咧，都係源自啊，即係衛斯理系列啦，或者其實我個人嗰陣時候更加中意嘅係袁振合系列，你問我。 哦，袁振合點解咧？因為佢靚仔啲係嘛？ 唔止，因為嗰陣時佢身旁多啲唔同嘅女特工啊嘛。 係啊，奇怪嘅，衛斯理一個好專一嘅人。基本上係古仔裏面出過嘅女性朋友女朋友唔多嘅，一個第一本嗰個嘅黎明梅啦、之後已經白素就一直都係白素， 跟住多埋紅玲咯， 紅玲個女又唔同啦， 唔係咁，所以證明就係有唔同嘅風格咁啊，即係衛斯理就係一個去到後半段咧，就呼應咗阿倪生已經移民外國咁樣咧，佢一個宅男嚟嘅，會喺屋企裏面咧度聽阿温寶宇嗰啲過嚟匯報最新嘅進展啊，跟住啲咩良辰美景過嚟探佢啊，戈壁沙漠啊過嚟探佢咁樣， 然後佢坐喺個沙發上面分析曬全世界案情。 嗱，嗰啲其實咩嚟嘅咧？完全係廣播劇小說嚟㗎啦， 亦都幾似死亡筆記裏面嗰個 L。 其實根本係個宅男嚟嘅，所以反而咧嗰陣時，你覺得睇袁振合嘅小說咧係精彩絕倫嘅，哇！真係可以飛天遁地咁樣，更加似詹姆士邦，呢個係另外一種風格嚟嘅。 不過到最尾反而袁振合又變翻一條心，中意嗰個。巫術女王咁樣嘛， 唔係咁呢個咧，佢後屘都歸來咗之後，另外一回事㗎啦。講真、不過你問我咧，就係話可能大家心目中你最中意嘅倪生筆下嘅系列咧，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而我雖然係揀咗呢個袁振合啦，但可能我第三節翻嚟咧，我哋講下啲唔同我哋中意嘅倪生筆下嘅角色咧，就會牽引到更加多唔同嘅故事㗎啦。 好啊。